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114集。因为地震的流言，接下来的两天夏九家与沈西也是一起睡的。每天在被窝里，沈西都会伸手将夏九家的睡裤扯到大腿中间，而且变本加厉把睡衣也撩到胸口往上，将人搂在自己怀里从上到下攻略。嫩滑 Q 弹，少年永远干净。这人呢，好像年纪越大越老越得清洁，总归没有少年那般干净。五月已是春夏交接，寝室同学也不再把被子裹得严严实实，夏九家同样，他小腿和脚露在被子外面，穿着睡裤，小臂和手也是。没人知道被子里面他已经被剥了皮儿，几乎全裸，皮肤轻轻摩擦被罩床单。他爸爸是国际导游，偶尔买些桑蚕丝的东西来用，滑滑的很舒服。沈西喜欢在胸口处又按又揪又捏又揉，再贴着小腹到关键部位，先抓后面再到前面来一回。夏九家则闭目不语，乖乖的几根细长的手指头死死抓抠荞麦枕头，耳朵紧紧地贴着，可以听见安静当中哗啦啦的荞麦声响。他觉得自己果真病了，居然无法摆脱沈西给的刺激，有点瘾头。到第二天来一回后，夏九家还转过身体面对沈西，伸出舌头在黑暗中与其接吻。他压抑着呼吸，也压抑着情感，与人厮磨交缠，舌尖像被蛰过一样麻麻的，还带着一点痛，可心理上的战栗却从不曾停止。沈西搂着对方的腰，小臂横过，手指掐着水晶皮洞挨着床单内侧的腰，把光裸裸的人按在自己身上，同时绷紧身体，像要彼此融入骨血一般。他嘴上十分小心，不敢弄出声音。大概两分钟后，沈西五指一张，小掌紧紧贴住夏九家的脊柱，一路向上，轻轻地抚对方颈部那个棘突，再回去反反复复。夏九家常年学习，颈椎有点直，不是标准的反 C 型，因此棘突比较明显，沈西就摸。夏九家迷迷糊糊，也不知道沈西何时退下裤沿，头一回不和任何阻碍的蹭。虽然有阻碍的蹭，也只有18岁生日那一天。夏九家被刺激的浑身都打抖，特别害怕沈西的室友发现不对。听见屋里此起彼伏的打鼾声，也要怀疑他们是真的睡了，还是在伪装什么。其实 R 中宿舍很大，又全都是上铺，沈西搭了几件衣服在防护栏上能遮着，对面室友应该无法瞧见亲吻，何况外头很黑没有光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沈西摸过摆在床头的餐巾纸，轻轻拂去一切脏污，又替夏九家提好睡裤，放下睡衣。睡吧， 神奇啊。 没什么的。啥叫没什么的？这要让两人爸妈知道，还有校长和副校长、年级主任还有班主任他们知道，必定有人当场晕厥。沈西转身将手机中的变态文档实时更新又转回来，搂着皮冻进入梦境。第三天一大早，夏九家去锻炼跑步加晨读英语，毫不意外的再次在射监室里发现那个红星耳克，还是在看视频，不过变成了开电瓶车安全指南，开电瓶车需要知道这三件事，依旧十分惜命。红星耳克住得不远，每天早晚骑电瓶车进出学校，几根头毛十分飘逸。夏九家已推测出来红星耳克这几天的作息情况，早上睡一会儿，6:40上班，晚上先回家，大约睡上5-6个小时，12点左右再来学校。红星耳克多年以来雷打不动6:40上班，站在儿中门口，把手背在身后。虽然年约半百，却是身姿笔直，要求所有学生走进大门以后都要说老师好。他在一个一个的回好，你也好，好，声如洪钟，震人耳膜，谁不叫都不行。还说这招能让学生从早上进大门起精神焕发，摆正态度。对于这种强制元气，无数学生暗地吐槽，觉得有病。然而仔细想想，从6:40到7:10，不间断的好好好好，也是一件挺累的事儿，基本一秒一句。何况红星耳克不是一天两天，甚至不是一年两年，而是10年20年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不是像夏九家这样早起的人不会知道对方一直守在学校。在传言要大地震的日子当中，不回家陪老婆孩子，而是随时准备叫醒儿中学生，指挥逃生，安慰大家。夏九家见红星耳克看得用心，摸出手机走出几步偷拍照片，不是非常清晰，然而那个锃亮的秃头一看就是教导主任。白天照常上课，有个漂亮姑娘站在6班门口拦住沈西表白。 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鼓起勇气过来告白。叔叔马上要大地震，万一你有三长两短，我的心意就没机会讲出口了，暗恋永远不会被知道，将会成为一辈子的遗憾。 你咋这么会表白呢？ 啊？那可以在一起吗？ 不可以，我有喜欢的人。 是谁啊？ 夏九家。对方以为这是逗他，不知道其实是真的。沈西不与他再说话，一晃一晃走进6班。过不多时，许多同学手机收到新闻推送，说大地震是个谣言。有人报告给地震局，地震局派人去调查，最终证实群蛇只是放生结果。根据颜色花纹判断，那些基本都是外地蛇、南方蛇，坐长途车一路颠簸到东北来的，有人工繁殖的痕迹，没有毒性，一般用于餐饮原料。最后专家盖棺定论，说是一次不负责的放生行为，等于杀生，因为动物并不熟悉环境，没有存活条件，还影响当地生态，让更多的动植物丢下性命。提醒大家放生动物必须得到有关部门进行报备。另外地震局又表示，某周边城市过去20年屡屡小震，无法说明问题，目前地下水等其他指标并未显示任何异常。又分析说，某某断裂带内部结构比较破碎，并不具备储存能量孕育大震的条件，而且由于介质均匀，连续性好，也不轻易释放能量，更常见的是扩到边缘引发其他地区地震。在历史上 LL 省西部也没有过半次大震，目前流言可能性小，不要恐慌。夏九家叹气，果真只是一个流言，红星耳科白守夜了，自己也白被摸了。 而沈西在看到新闻的一刹那就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同居生活在辟谣中戛然而止。安仲前后见了，笑他。 沈哥，才发现你好大眼睛啊。 因为我一直是对于宇宙充满好奇的小少年。夏九家再次觉得自己爱着一个傻子，最奇葩的是那个傻子在未来真可能是航空航天方面的专家。其他六班同学纷纷表示不会拆除报警装置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要时刻设防，有知识储备，眼中无灾心中有灾。当天晚上几张照片在 R 中里广为流传，红星耳刻多张写真，原始照片高清无 P， 是真正能体现颜值的好写真。随着广泛传播，一层又一层的滤镜强被加到照片上，光线柔和暧昧，秃顶上有夸张光圈，四周还有许多贴纸，大部分是红心，充满少女心。等传到二十几班，终于照片变成高 P， 红星耳刻白皮尖脸宛如网红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